他要是阿妈在那里，他得跪了，你别让他们叫了。 야, 너 멍멍이 공연한다. 야, 내일 안 나가네. 엄마가 세상. 야, 한우세야. 너가 와서. 야, 쏴서야, 이때야. 브리가 돼버리고. 맘마세야, 쟤네. 아, 방송이야네. 오, 아, 미르다. 사이에 구해놓, 장노지마리. 내세네, 구해. 우복도 외면 투라. 봉야, 사이. 전나, 밤이. 니가를 내내 파자나. 야, 쭈비로. 사류, 사류. 大路路可呀，娘妈。哎，大家有几个？他玩了我三亩。哈哈，没啊，他真是也做比汉朝没那个。俺们这汉朝路跑路要那么难走，该你三亩耶？啊，跑路要不来？好给你。哈哈哈哈，没得不来过。人家这去没见么啥，没注意在乎过。就俺那个去，人家在过也五毛几五毛的几个。俺们这五毛几五毛，就三亩也比你来多家有毛三亩耶？哈哈。 穿的光的白皮么嘞哈？ 哎，你五百几多了？一行三个人一对，六百呢？五百大家一对，六百呢？五百大家一年年年年的，一来年的一对，六。啥来话没哈？哎，俺三双人的，还没包啊？俺那呢，休假了，咱那我就是年轻了，咱那难道说不听的都怕别的话？咱们再休一步，交呢？一会，三毛，别的啥？谁家都也白眼无言讲，我们。 那边，农村咱老家的都听得到，风雅啥意思？嗯，全部多少边拉那边的，风雅啥意思？这看的，太多哦，太多哦，别上个来那地来边了，又地来边了， 给，供应啥个？前面多少多少，有可能长发的，别上来，就个好的路，啊，脚边来没有？ 高马比边，高马比边。 你咋都看那的没呀没呀路没呀那的山没呀山猛啊猛猛啊地壮啊地猛啊没跟着人啊都的那地地娘回家地娘地娘家的人那边马水路的马啊街路那马当啊没呀地那屋的马姑啊地没关在家要妈那里好娘啊让回把的娘回家天娘你娘家的妈娘下面啊大家干嘛呢能打开呢去一别一起出发就不定的娘好家嘛谁把那啥来看呢 妈够啥 谢妈 家也了 爸爸的谢妈 哦罗嘎出汤你也可以爷他从我的咖啡的他妈的他妈的娘的搞他们的弟弟不分为一地结局的人离了口出来独立养阿爸呢都是啊比如现在来着哼他乱乱乱乱他妈弟弟他屁呀的无聊心 哦好吧呀谢妈耶你们长辈我的不然的呀老婆他妈的他屁啦哦独立呀的他屁呀谢妈耶一共都关我这摊位呢摸摸来着所有的妈单位的这压啥的又看你压啥的比如这妈给这给家的钱拿上压着都比阿友要路都顶着他八十妈耶 嗯好管理好管理你这妈给这户我听有的嘛几乎心灵老皮的难道学个队伍变出家呀哈把这个难道学个听力啊把那这妈给这听力下面呢哟那你这妈给这我听呢当那么急呀咱妈急到我当兄妹要比我这么比哦我也记得基督心我妈呀那里我当年出不掉来我们不老高嘛嘞嘿你家是阿姨我有心理话题心理话题啊啊哦我是毛衣哦也都是啊毛衣心 哦哦看没有 这妈哩俺俩学个腿的哟风量大一个是 哦哦不听得了抓吧他们啊抓吧就干了我就完了 干了我就我们都好不行这么干的阿斯拉第五站了吧哦咱俩妈够啥 是吗 给见面娘出来好的呀给家吃一起呀这么给家累不有这么低落吗呗这么低落没的见面见面了 等一下 老妈也行吗 给给给你们等一下子尿逼下下巴巴奶奶的你这么提价的情况别都会找了我妈就干嘛背不无路冲着他了好 给好给 这提个老妈的阿罗西的所以呢要把这门里要把这门 好给行 给给来说第一个那个好利路低来看 好 哎好逼好逼给给给给阿利路低低这哪个好利路撒来没有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咱们要是要见吗我那几家人你要见吗你拿着你的 给咱们 兄弟的 给咱们去保护你那多大吗就那多大吗就我看吗你 哦我看了我看了压力压力我把你弄里面 我在里面叫什么那他妈就在他那吗 谢了 那他 谢你妈那我们捉来了 那他妈 我们让你谢了 那我咋地的来在高原古堡温柔古堡着这点卡吗因为将我为何那个古堡的卡堡啊阿弥没下那么那一家伢子毛爷 妈妈的前面怎么样那一年梦您有今天大舅说的也他来电他逼到底怎么样 你来一年也他一年嘛地路我不管 阿里亚巴掌向雷恩手机娘娘的雷娘娘做毛呀 要干嘛哦姑爷你要找爷 哦这是老叫哪姑爷给我来哎呀宝贝娘老周找个妈用冲来的啊母的妈终于干的这是个老叔吧雷吉摩吉家人家人家露丝也不嘛那要拆了娘拆啥堆积没有跳了耶 那么厉害嘿嘿那么怎么样的兄弟叫你了叫你了我叫我们拿拿住嘿嘿嘿多要叫要叫你就多了我们叫我们不我叫我们不 我骗你妈妈妈的亲命啊嘞刚刚回来了对了你说穿有个妈妈亲的啊这个呀虚伪的天天给我提提了个你这样跑嘛真要爱多的说的亲留着病杀的说的亲友说的这个路没有那家把的亲命耶 一里里不多嘞啊你妈妈啊家瑞瑞苏的木希望这种嘿那木 他们的 多这个多么他呢 这小吧 你有这个你有没他把瓜给给呀呀走呀呀走 我嘞路木路也给啥路嘎鸡嘛的马快呀路啊江的呀路鸡上马不啥鸡马不瓦的门那个路用马也不瓦的是天马鸡马啊现在送给家的啊现在归给家呀你接住些水的天地哦那不瓦嘛高墙地哦鸡马没路用马的鸡马没路用马的 我不管那些嘛马口茶也找问茶吧行吗他们家的大哥你比自己的妈的你比自己的配个着急他们的爱那些最高级的我的是不是配个着急他哭着我不会没样的别走的妈的样的里面的人没有马茶的路他听说我看来不就不要看来不这也让你吧行吗这也让你吧行吗他不要看来也行哦没那钱的没那么没那么的所以没挂边我把这个一游戏那些没地子要行累呀爹呀爹呀阿妹阿妹阿妹羡慕我对有点看哦，妈姨妈姑啥？ 金妈耶， 金妈张妈妈耶，金妈张妈妈耶，金妈耶，我那么快说话去耶。我来这么远，在这天街路上骑着七零牛的，哦，咋样样子呀嘛？咱妈比家最有钱的，这娘的家里的给啥哩哩？那么累咱俩嘛，别么叫来吧呢？别么叫嘛呢？妈够惨的， 俺妈也是嘛耶，就那牛嘛不得了长吧，会搞俺在家木，在家着木吧是嘛？ 我们来问他来看，问他来看。 哪里有我对为母妈在那么路边那么贵路边路边马路那家人那么东亚咱一路东东你要不要去去计较不要 哦妈妈妈妈 嗯 你哪里的心他对你那么老完了。嗯。啊好。妈妈。 妈咧他的咋的走几次啦走几次。我老瞧我比弄你的啦妈妈咧。嘿嘿嘿我大叔老心里怒就怒进他飘一马咖喱接不接待阿姨屁的阿姨呀的精神差完了妈妈咧。哦哦他都能叫完喏喏喏喏喏。 哦你把哦我们也没那么哦。太阳没太阳在你阿里妈走哩他他他老老没不要的没妈那表弄那么。 哦被路没来看哩你要找妈妈耶。好的跟他妈哩连你累的木大的什么不要再叫我。妈妈妈妈你对吧嘞对吧嘞喽。 木大我呀你把妈叫你要那边。 比努力的多，有米表呀表达多一，脸上没娃，给他妈的，你也没多人去讲别的，谁也都靠，谁也都靠，多要努力。 好吧，你忙你，忙你我妈，没人家妈陪着我，累不娘的不容易，没几天子搞，没来帮忙的，那妈妈闹皮吧没，皮吧没。 孟爷大爷，瞅见那漂亮的，别当路人呗，没。咱俩帮忙住俩爷吧。 妈妈叫什么？明明明妈，我们先把你妈叫什么？ 你我妈好呀，老公妈妈耶， 不错， 都好，不好呀，老公妈妈耶，我娘啥有？什么地方呢？我娘啥有？忙啥不来？我听妈妈话呢，听妈妈话呢，都好，不好呀，老公妈妈耶，给我娘啥有？叫你老妈的，毛毛听你老娘去开心，那你要给苏给自个的慢慢干干的，好嘛对了， 嗯， 我亏个了嘛爱你的，亏你也别急的， 哎， 亏你也别急哈，你妈也莫话啊，三三姑来一个，这妈也都也打你姑，打你也行，打你行。 马上的家伙朋友唱哪几个我的印象片照片呀就说你要把的命老家比我那大哪些的令我来的呀从红家里跑家进呀家门的丢家没路没打干了那么一片的妈妈不会再回来啊白不累的人品看不哎不要再等黑嘛你马上你呀啊把你的把你呀啊不这个冲击路啊都要给不要死 我不是我的 拉毛毛咪，红叶啥是树嘞？当初毛咪来了哦，毛咪，哭着毛咪的妈妈咪，你妈上路，你阿看旁边看你阿的，阿都要给妈抱阿几包，红叶，我得把单位搞，没别送路，木大娃那里个，没搞木的塞子呗，比如。阿哭着阿都要给妈的骗你阿的风鸭杀一个哩。你来吧毛女爷，那么好进来吧毛女爷。娘你你为情啊杀比如。门内你这的亲戚。如果我个我阿弟哭哭这也杀你。妈好妈妈冷的来杀比如哩。那月底亏的啊。今嘛阿嫂阿妹杀把心路，见聪明的人，不然见啥叫？叫我回高那的，那月底我也回呀。阿心累了，今嘛阿嫂杀了没？王爷，耶，今嘛阿嫂杀下了没？王爷杀下了没？呀！ 不要不要！哈哈哈哈哈哈！兄弟，嗨，你那边回去，你微微的，你路要干嘛跑不干？一个人拖一车，就叫我们哪里看？ 啊！ 不要！ 你他妈答应没有？ 毛毛就给不得你不得不得你用这一通再给他妈打住打住打住了好难熬的俺娘俺娘的无来法耶你家也敢捏逼打住打住了爸爸的 奶奶奶奶说的太累可没啊他太累啊比那些的多少点吗你家们也给别人吗听吗呢可以等我睡着皮了今晚带他输给地了也带他掐了他孤高生命啊比妈妈现在牛肉也通单身了屁的大家给我念的也对高生命啊比我千年站到你看见啊 那么也奇怪的 看见啊嘿嘿嘿 你能呢你问的开头听啊你讲的被孤高生命啊就讲的忙碌就讲的嘿 高那吧你的嘿嘿看见啊 阿婆嘞，从哪哪里来？阿祖爷家老他哪里人？路边的我那个嘞，妈妈哟嘞。阿母不爱他娘，我亲娘。 你敢闹？谁也没有看你，这天就拉皮完了。拉皮你拉的靠，不往好俺吃点的。咱那那那喜欢个菜，高人明拉就给看完了喽。你再菜呢，这里喜欢多，嘴巴是要来喽，一要马上比。俺皮也不话，俺都一个皮嘛，吃的。阿爸啊这也是嘛乱发鬼的。今天你也就不能的来追要。再看一碗麻烦的。一碗麻烦。阿爸啊这也是。

今个一天干大忙了，一挨我放下手机呀，阿哥们嘿， 今个送一天了，叫俺俩你们嘿。 哎，东家大人，看呀，又下到了内。哎，东家大人，看呀，又下到了内。跑啊，姑干嘛干嘛嘞？跑啊，姑干嘛干嘛嘞？跑啊，姑干嘛干嘛嘞？俺家那妹妹都不来。 林伯那边住在哪里？路上走叫哦，不如年夜回个咱那门个爷爷你妈，你妈三年嘛我也看呀呀的，那怎么一都一个妈的婆要陪家的，要陪家的，哪里没有婆婆好啊？路上的金铃子转下呢，这大你比着。为了把米都开呀路，那都也比人工啊！你看嘛，山上的呀，妹妹，我嘛表兄弟们要的不娃娃的，没要娃的。 东亚大爷，咦，就是老爷， 好，记得，咋，萌萌你咋，好，萌萌，那萌萌来摇呗，妈妈的。你妈的妈咪妈咪妈咪妈咪妈咪妈咪妈咪妈咪妈咪妈咪 妈咪妈咪妈咪妈咪妈咪妈咪妈 咪妈咪妈咪妈咪妈咪妈咪妈咪妈咪妈咪妈咪妈咪妈咪妈咪妈咪妈咪妈咪 妈咪妈咪妈 咪妈咪妈咪妈咪妈咪妈咪妈咪妈咪妈咪妈咪妈咪妈咪妈咪妈咪 快乐吧的少爷，哥哥，忙着不干要那波三样米呗，自古长辈怎样呢？要得不，要熬难你要什么耶？ 妈妈对那张娘娘都让 的姐姐好的个没啥一百天要看呀完的所以猫你也是你个没有呢你个没有呢老妈的脸给我洗了你要的他妈对吗快过来听着吧哎呦那么你也明白了为了个大裤衩暖暖了耶他这个没有那么这个三六强啊来来来呀一With the fire, yeah. Oh, you, you, you, you, you, you, you, you, you, you, you, you, you, you, you, you,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对 呀，你看冯家三姨会用你的不忘的电器，哦是，冯家三姨用你家的不忘啊，这话罗干忙爷，这话罗干，这话罗干嘛？路边路路路了那么修理忙哎， 嗯， 哦，那美女的呀可以，啊前面有一桌，那边有卡子，还是的，我的也没出出现，从哪里的忙哎，哎，对的。哦，封建三姨啊你，这命老苦呗，可以的那男的睡得天连着忙一个，我不爱你那卡包要熬死你了，你要哭了啦不啦了，哦，最近刚刚的地差也爸爸啦，妈妈耶，给这位好啥？ 这把位，这把位封建三姨，忙一个男的好嘞，把我等到尾巴个等到，牙个等到，头上的表就是你这，不就听不完不？为把我等到阿松一下个等阿松嘞，姑娘在一起，嗯，就没多多来钱了，好不好？我把米浆哪里倒了阿帮着，就为这个，就要来批，阿七说的，干嘛等到和我等阿江帮的，我没在意。哦，嗯，要你到达目的来呀，来啊！这东西咯，说的他那嘞，你在那阿不里那嘞，把米批不怕的呀，拿给拿不了，拿给拿不了。 干嘛的？干嘛不这个？哦，我毛爷， 那毛爷， 哈，我路边马路，阿爸他们早前到养牛的，毛毛爷，哎呦的，我毛毛哥，马来呀，爷爷的，我苦来我们喏，我的罗弟呀，从毛娃那边哦，毛毛，我们才有上的高路，早来我们喏，毛你早来喏， 老毛皮皮，嗯，要不要不。那农业开展，红色也正是个特别火的哈。看嘞，看嘞，一路看见后面，嗯，那不晓得，越把就我啥啥啥的哦，一个家巴拉，啊，讲个古老新年嘛，嗯，从那欧巴今年都没做呗，到那边来年阿巴出来干路，嗯，对哦，到底也为难，不如你阿特红色也特别火那个，啊，讲个啊，除了啊，贵子啊，那讲嘞啊。啊你要唱你们嘞唱你们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哎，俺咋考不 了嘞？小弟，小弟，俺爸不骚了没？不是俺爸，小弟，俺不骚了没？我们嘞，我们嘞，小弟，小弟，小弟，小娃娃没？小娃娃没？ 哦，不要不要，你看这是怎么了？你不讲理罢了。困了一困了一封呀塞封呀塞哦阿达卡尼亚巴拉 妈嘞，冯家大爷，妈来当人家打拼，我也看下这冯家多杰的娃娃，关键是啥都俺吃完了就不变，俺们也得好过呀。那敌人看咱娘可肉哩，嘿嘿，也看你嘛啦，你个牡丹，叫没会搞嘛啦，不容我阿弟嘛死个路，妈咪的爹爹我阿弟叫，你就可以骗你阿爸婆啦，乖，骗你阿爸婆啦，公家少爷，没阿姑了，弟弟啦，没弟弟啦，阿妹妈去，六月冬阿的，我老妹的，我搞木别个，我阿达爹呢，公家皮个他路下的。阿姑说：“咱俩家的露露姐没在奶奶，阿丫头嘞，我抱着没抱了，咦，太对了，姐，你看咱俩爹，姑娘大爷，没见吉祥将，忙你自家奶奶嘞，咱俩个怎么可能嘛啦？那么呀，姑娘大爷，姑娘大爷，我也过年几个就舅我是个把你嘞，嗯，要大家命，好亏要大家命。”阿嫂看见欧龙哎，嗯，看你干嘛的呢？看你干嘛的呢？看你干嘛的呢？看哪个？最近别个，哎，跟那鬼嘛，俺要啥叫？那不一路路挂在这，嗯，屁股过过一个，七撇步啊，一条臂，来年都冻衰了，叫我那来个顶，叫我那来个顶，想得很，那个人别要了，俺也会好呀，我来的哦，伢子路别来嘛。你扭了那个人去，我也不要黑。 啊，我的弟妹妹，我的弟妹妹，哇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哎，陈勇啊，咱俩呀，为了把俺的心快乐，我也弄个东西给买个，看哪片老给的啦，老给的啦，买八杯六八耶，买来八杯。你也都别干嘛哈，为嘛刚才那新的，你的两个也有要你的啊，努力耶！你亏那几个不是八百没，你把三五那亏那几老王嘛，老王嘛的，干嘛为的叫别个他都看没有八百呢，都看没有八百的，哎，都领了，现在天下宝人人会呀，金手叉的，木大金大叫看下的，我家把单位干嘛别走了，木大完了，木干木干，阿平说几个，来偷嘛看嘛呢，来偷嘛看嘛呢。开门的一路别来吧别来吧 哦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 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 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 我要你要做生意要做不做给你安排爸爸比他出来咖喱我干嘛的你干嘛的你干嘛的我要干嘛的你要不来吧嗯你老奶奶爸爸比他老娘没有阿勇们谁咋的好家母一堆回家比雷来的不大叫那没有手臂没跑呢没干的瓜没干的 咱都留来着的哎我妈妈这么忙瓜不来张妈妈的封爷张妈妈的没意思吧你妈妈的我路你妈手臂比干嘛这都也给妈妈要点心黑妈妈面前路没要来的好的可以叫你妈闹着把我不给他们 娘来送对那个啊，不咋爷你咋办嘛，也给人我这个祖爸比着那里那么我爷爷是自己插来了吧呢，我们也 我也就没家也走了，给我爷爷提上面嘛，哎我去爬呢，哎我都没有爬的，那屁股也没有，我没有爬的，既然不也我也熬也空嘛对家嘛了，就别家你可以就别家你可以可以可以可以的嘞，有那尿我的鬼有那尿我的鬼，我天哪那边的家嘛宝没有你天哪那边的家嘛宝你好多大地安的妈的那么对路边也走没大爷 不好你妈妈 没让我阿弟没那个没了弄得我没 那边那个叫做阿斌，今天来呀，我的娘。